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什么时候日子开始飞快，开始会把青春为你倒带，害怕风吹日晒，害怕路太远，一不小心熬了一夜，三天多谁不回来。昨天的事今天想不起来，坏的习惯统统改不过来，越煽情的电影越麻木难感，对新欢不够坦白，旧情难以释怀。我还想诚实的去爱，承诺已经不在，女人三十告别天使，一辈子都在依赖，却向往自由自在。我还想跟年华比赛，越爱越有姿态，女人三十完美样子，再不去为了谁停下来。有些快乐需要寂寞体面，有些幸福只为单身圆满，上流传的故事又何必耿耿于怀，拿得起来也要放得下来，爱或不爱渐渐说不出来，看别人很明白，论自己太傻，渴望有个人来崇拜，也要一夜痛快。我还想诚实的去爱，冲动已经不在，女人三十告别天使，只向往自由自在。我还想跟烟花比赛，越爱越有姿态，女人三十完美样子，再不去为了谁停下来。我还想诚实的去爱，承诺已经不在，女人三十告别天使，向往自由自在。我还想跟烟花比赛，越爱越有姿态，女人三十完美样子，再不去为了谁停下来，我不会为了谁停下来。 我曾经的一个同事，他到了周末呢就会去开 party 或者是呼朋引伴的请客，去建立他所谓的朋友圈。他的理论呢是把人脉拉开会给自己很多的便利哦。坦白说我挺不屑的，因为我觉得人生的每一步都必须靠自己的能力完成，自己肚子里没有料，手上没有本事，认识再多人也没有用。人脉呢只会给我们机会，可是抓住机会还是要靠真本事，所以修炼自己比到处逢迎别人重要的多，好吗？ 我大概这份人无人静静在港股汽车，有自信有内涵，如问我到底点解咁得，严格的其实无标准，不过有区分，谁用作人物说话收养格调够稳阵，钱都买不到，文化似草只可仰慕，皆因无就无。 人性有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这一路希望我们活得能够烈马轻松，不要为他人的目光所累。 我说你傻，傻再爱他就固执的奋不顾身。我们都傻，傻再宁愿被牺牲，也不愿放弃天真，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值得奋不顾身，我们都傻，傻在宁愿被牺牲，也不愿放弃天真，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谁没有为爱做过傻事，只是问心无愧，放肆也无所傻在爱上没有感情的分身，你说你傻，傻在爱他就固执的奋不顾身。我们都傻，傻在宁愿被牺牲，也不愿放弃天真，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

前途新芽是我隆冬时节碧露烟尘是我枝桠深往更远处的路边湖泊鸟儿惊起边将叶子抖落。 听到的这首歌曲，它的演唱者呢只有20来岁，可是呢他的声音啊很像一个大叔，他叫陈鸿宇，歌的名字叫早春的树。在2015年他做了两件事情，一个呢是在2015年的1月1号创建了一个音乐厂牌叫众乐记。众乐记呢以每年一张音乐合集、不间断的演出以及跨界的艺术合作为固定形式，逐渐的成为一个给喜欢音乐的伙伴互相结识、一起做事的平台。第二件事情呢是在当年也是2015年年中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个人首张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在乐童众筹完成度为1000%，原本是众筹20000多块钱，可是他后来最终获得了27万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个音乐创作人，跟陈鸿宇差不多年纪，他创作的作品呢还有他的吟唱方式，就像他的整个人所散发出来的古典气质一样，让人很舒服很平静。这首歌叫做我的心里是满的，来自程璧。 清晨我一个人醒来，一个人整理头发，一个人买一早餐，一个人赶路，我一点也不孤单，我的心里是满的，我的心里是满的。心里 虔诚的诚，小家碧玉的碧。他的音乐很简单和清新，而且他的歌词一般都像诗一样很俊美，所以被很多的当下文艺青年们所喜爱。喜欢他的人呢，应该也是一些内心当中保有对美的很笃定的很私人的追求的这样的一些人。我在他的微博当中看过他转载的一段文字，说人要有一些植物性，植物性就是自然之性，人原本是自然之子，慢慢的进化，同时也被腐蚀化，忘记了原香，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回过头来向植物们学习，学习他们的谦卑不言和恒久定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碧的一个好朋友，他们曾经合作过一首歌叫《我想和你虚度时光》，而这一首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这一位的成名之作《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来自彝族民谣歌手莫西子诗。 不是你亲手点燃的，那就不能叫做火焰。不是你亲手摸过的，那就不能叫做宝石。 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你是花花世界。